今天是第四个期的最后一天，双节期。初步规定，双节期洗澡、洗衣服、剃头、补衣服，基本上呢，只允许做这四件事情。这个四件事情做了了以后，都要进入禅堂坐香。洗澡，这么多人洗澡，烧这个水，时间短了也烧不热，要到半夜就烧这个水。如果吃过早饭以后，这个水烧还没有烧热，还不能洗，那么早课香，这不是的，早板香少做一些，开过净以后止净。这个双节期刚才说的这么几件事情，都在方便止境当中去完成的，去做的。做了了以后，就入进入禅堂坐香。一般来讲，根据目前这个人数，上半天的吃中饭以前，基本上呢都可以做了了，抓紧时间，不许拖拉，也不许到任何地方随便乱跑，这是打气。打气的目的，就是要求给予用功的人有一个连续性。若一打一解一解气，就什么都放松了，这个连续性没有了。什么叫做连续呢？就是用功不能够间断。一日普之，十日寒之，这个一普十寒，你可是这个是做不好的。人家讲打铁还要趁热呢，你说打打歇歇，那个铁都冷了，打不动了。用功嘛，就要合乎这么一个条件，根据常住上不完全的了解，这个禅堂里边确实是形形色色，什么样人都有。但是作为常住，就是杲门寺这个常住，专门禅宗道场，希望对于禅宗这一法感兴趣的，一直修这一法的，参加打气活动是最相宜的。对出发心的，什么也不懂啊，那你还不能怪他，他没学过吗？他自然就不懂。那么还有出家多年的也喊不懂，这个就不正常了。所以这个佛法，从这一方面上来讲呢，佛法就难。无量劫来造的生死，要想一朝一夕在我们现在这个中下根基的人就把它了掉， 恐怕还要加一个男子，要具备种种条件，锲而不舍的啊，专修这一件事情。佛教里像经常讲，要想在一生当中有所成就，你必须要专修，什么事情都要学学用用啊，那将来是可以说是，也不能说是没有好处。如果说讲成就，那恐怕将来是一事无成，一辈子专修尚且不肯定就能够把它修通啊，随随便便修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啊，图侥幸。还说是那个古人过去的祖师啊大德啊，他们的了生死怎么那么容易的啊，好像是也没有看到他们在哪儿什么时候用过功吃过什么苦。而我们今天到了禅堂里向，感觉到诸多的不自在，这个规矩那个规矩，规矩就是要束我们的身心，要束什么呢，使我们的身心不放逸，大好姻缘来之不易。要想办这件事情，像这些个应有的这些个观念都要具备。我记得苏州灵岩山那个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他在文字当中，同时在他日常的语言当中，他对修行的人用功办道也有一个说法。这可见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如果作为圆人来讲都是大乘圆圆无碍的法门。印光大师怎么说的啊？他说佛法我们不是都是求佛法的吗，佛法是包罗万象的，什么法都纳入在佛法当中。那么这个佛法怎么求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有心的时间，所以要有求，而不是那个过来人，过来人是无求的。永嘉大师说了，不出妄想不求真，他是无求的。那我们现在如果无求我们就不能够上进，怎么发道心呢，怎么去了生死呢？既然有求，这个佛法向何处求啊？难道我们禅堂里向讲话是但向己求莫从他迷，这个最直接啊，最直接不绕弯子的。那如果是换一个方式方法呢，因为众生有种种好药，有种种的根基不一样，所以佛有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引导我们进入佛法的境界啊。印光大师讲，他这么讲，那么有人当然要听喽。听的人呢， 这个理解就不一样。那么究竟他用什么方法进入佛法呢？啊，他就是说一个字啊，两个字，叫恭敬心中求。恭敬这两个字啊，印光大师把恭敬两个字，佛法在恭敬心中求。我们今天大家都听到印光大师说的这么一句话，在恭敬心作何理解啊？怎么样子去会这个印光大师的用意所在？也就是说，什么叫做恭敬心啊？因为印光大师那成为那在净土中来讲，那是一代祖师啊。啊，更有人说是印光大师那是大势至菩萨带来的，都是过来人啊，不是过来人呢，都是应现的。那个说话呢就不会说错了啊，那都是真实语。什么叫做恭敬心呢？就是一般讲这个恭敬心，那很现成，大家嘛都是彼此互相尊重啊，那也是恭敬心呐 啊我也不跟人吵架啊，如果说我们把恭敬心这两个字要把它摊开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恭敬，究竟这个恭敬这两个字能够包含多少事物，包含多少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佛法就在恭敬心中求。那么恭敬心里像是具足无量法的，这个呢一个那是人家会说的，他不是随便说的啊。哎呀，还有那会说的，还要会听的。那你要不会听，恭敬心，恭敬心，我这个人不是蛮恭敬人的吗？我对三宝也是蛮恭敬的，以为这就算了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圆人悟法，无法不圆。那个圆人呢，什么叫个圆人呢？就是这个人呢对一切事理通达无奈，这个就是圆人。那么这种人不要说是恭敬心，法界一切法在他来运用呢，他都是圆融的。古人讲说是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那还不圆融吗？圆融到不能再圆融的，圆融到了极点的。说到这个地方，我们是说说这个也这个恭敬心。从这个禅堂说起，再讲到杲门寺这一个常住。如果呢我们要是跑到山门外去，扩大来讲呢，那是这个恭敬心就是骗虚空骗法界的。这个禅堂所有的设施，所有的语言都是恭敬心，都是表达恭敬心的。恭敬心就是尊重别人，这个恭敬心不是尊重自己啊，尊重别人叫个恭敬。我们要是就是从这个禅堂看看， 你看看禅堂的像一举一动，这都有恭敬心在里边呢。从事项上看，我们讲禅堂的打漆要不要护漆啊？那个护漆的人就具足恭敬心。我们住禅堂的，你看看，就是我们常说的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般般如意，事事现成。就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都是享受现成的。这个现成的之所来，从哪儿来的？都是恭敬心来的。人家外户的人恭敬我们禅堂的像用功的啊，就我们现在这有四众弟子呢，产生最大的恭敬心。人家辛勤劳动，小心翼翼啊，认真的把一些事情给我们做得好好的，那是不是恭敬心呢？如果没有这份恭敬心，我们禅堂的能打气吗？啊，烧饭的、烧菜的，人家都是怀到最大的恭敬心，供养三宝，啊，把我们这个参禅用功办道的人呢，当作十方诸佛来供养的，那是不是叫恭敬心呢？啊，你看看我们坐在这里，马上开镜喽，要吃茶了，要吃豆腐浆了，吃，杯子送到手上来，啊，豆腐浆给你倒满，吃过了以后呢，人家还恭恭敬敬的把杯给你收了走，是不是恭敬心呐？没有一份恭敬心，这个事儿都做不好的，跑进香了。班寿师傅、维洛师傅、坚香师傅都是怀到最大的恭敬心护持我们的道念啊，到时候坚香，到时候催香，到时候打教香，这个都是法供养啊，都是以最大的恭敬心来运作的，我们都在日用而不知啊，我们都是享受现成，都是享受的，享受别人对我们的恭敬。就是止了境以后，坚香的坚香，你看他恭敬不恭敬啊？啊，跑去路来很怕有声音，都是蹑手蹑脚的，很怕干扰我们的用功，打我们的闲岔啊。如果你要是冲动了，人家提醒提醒你，那个下香板是法供养啊，啊，法轮未转，世轮先行，在禅堂里下一天都是这个样子啊，那不是恭敬心是什么呢？这个话呢又要说回来，作为外户，恭敬心做到了，那我们这用功的人怎么样子表达恭敬心？恭敬心人人都要有，就在自己的当下啊，不是运身就是运心。那我们这个打啊，这个打坐啊，禅念佛是谁啊，是不是要一个恭敬心？如果说你对念佛是谁这一法没有恭敬心，你想用它， 那恐怕是困难的吧？困难不困难呢？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勤俭善知识，勤俭诸佛菩萨，要不要勤？要不要恭敬心呢？不得恭敬心，能不能叫做亲近？人家护我们这道的都是恭敬心啊，就连韦陀菩萨也是恭敬心呢。你看韦陀，我们在这都坐在这儿呢，韦陀菩萨一天到晚都是站在那个地方啊，啊，很怕这个失职了，嗯，这就看我们用什么回报客观上对我们的护法。人家都是用恭敬心，你说哪一个外护啊，十方的施主啊，人家都是恭敬心呐，啊，供种这个供种那个，吃的喝的都是人家供养的，那我们受之究竟还是应当，还是受之有愧？这个要问问自己了。常住上建立一个道场，也根本上就是本照恭敬心，恭敬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我们大家都有份儿。怀着这么一个心念建立这个道场，怀着这么一个心念建立禅堂，种种的考虑，怎么样子适合于给大家用功办道，那都是恭敬心呢。不说，谁也脚踏不到啊！你说是我们这个禅堂里，像一天到晚就是什么事情，嗯，就不去顾虑，专门可以用功，那是来之不易的。多少人给我们服务啊！啊，你们外头说是寄来的邮包，哪个要你们自己去来去的？啊，如果是长处要不问，这是给你寄的来的，你自己去来。我看你七啊，六都打不好，会打七呢。那长处上都派专人、专车，一天到晚给你们跑信、跑邮包、跑什么东西，那不是恭敬心吗？维护大家的道念呐、啊。像这些个地方，我们就是用功办道的，什么事不问的，都应该知道。比如说建这个禅堂，我们也是混考虑数考虑。比方说搞么是过去的禅堂跟现在诸方禅那个禅宗道的禅堂差不多，都是睡广单的，而且禅堂也小。禅堂小人多怎么办呢？供位子，两个人供一个位子，三个人供一个位子，那个位子只能坐一个人，坐不下怎么办呢？坐在地下。这一点我们从84年回来以后想重建这个禅堂，就种种考虑，这个每一只箱都要搬个垫子，坐箱要搬垫子，开了镜以后又要搬垫子，烦呐、啊，多多少少东西在打闲岔吧啊。所以搞么事目前呢，如果人不太多，不上300-500人，可以就不坐在地下了，要坐在地下就会搬垫子。这个大家都有经验的啊，这个也是用恭敬心嘛，恭敬大家的用功办道。要是再说就多了，嗯，我们就是用一个洗手杆，洗手杆我们去用哎，那还有人给你们服务啊，都要弄得干干净净的， 啊，人家也是怀着恭敬心呐、啊，啊，为我们服务啊，我们都是享受现成的。我们要是不用功，那怎么样子来回馈给别人呢？就是这些个道理。我们来到广门寺，有多少人是跑到广门寺来带个被头来的？我不要说叫你带个床来了，不要说我还要起房子了，有几个人带床被头来的，还是带个帐子来的，还是带个水瓶来的？那在长住上既来了，那长住上呢都是啊尽最大的努力，那可以说是般般如意，事事现成的，什么事都不要我们问，你们还不用功。人家是有恭敬心了，我们这个恭敬心就有所欠缺了啊。用功本身就是用功，读门下参禅参念佛是谁，他本身用功的这个道理就是恭敬心。什么叫做恭敬心呢？你现在不是想明心吗？修的这个心吗？你不恭敬他是不行的啊，啊，所以叫做个恭敬心。如果说要是广门寺作为一个最高学府，最高学府上学要交学费的啊，说是那个我们这个佛教的佛学院不收学费的啊，还把零用钱的，不收学费，那是有人给你付了学费，是代你付的学费，不收学费那个佛学院怎么能建得起来呀？啊，他不要开销吗？不要用钱吗？那从哪来的？这是我们讲这个佛教的什么佛学院啊，人家有人发心啊，这个佛学院的经费和说我负担了啊，那人家是做功德的。要是世法，要是世间上这个佛学院啊，不是世间这个学校都要付学费的，嗯，那个大学的学费更高，所以有好多人家读不起书呢，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哪个付学费的？自己盖，吃饭自己去烧，不得哪个问题，他就给你法，除了给你法以外什么都不给你。我说我们也想呢跟五明佛学院来学呢，我们前头不是征购了50亩地吗，准备给你们搭茅棚的，将来到广播寺来想试试打气，你们自己搭茅棚自己烧饭啊，我们什么事都不问，是吧？嗯，这有法，这不法吗？比什么都好啊。这就告诉我们呢，佛法要在恭敬心中求。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王，十大愿王是概括了整个的佛教。你要想修成佛道啊，你要上乘佛道下化众生，十大愿王受用不了。十大愿王的头一愿，一者礼敬诸佛，把这个恭敬两个字呢放在十大愿王之首。底下的九大愿都要以恭敬心为前导的。你说一者礼敬诸佛，要礼敬，要恭敬心啊，称赞如来不要恭敬心吗？广修供养不要恭敬心吗？ 其他九大愿都要恭敬心呐、啊。你修佛法修哪一法，你没得恭敬心，那你是不得欺瞒而入的。如果你不想随随便便，又想参禅悟道，那可是南去远而北去折，那是背道而驰的。这个种语言出在过去的祖师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把它拿着来跟大家商榷商榷，看看我们要不要有一个恭敬心。这个恭敬心运用在一天24小时一切处一切时，包括我们的身，包括我们的心，看看我们具不具足恭敬心，具足多少恭敬心，还是深的还是浅的，还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这个恭敬心它与道相应，出进佛门想皈依个三宝，你说他没有恭敬心吗？啊，想出一个家，他没得恭敬心吗？他必须要有的。就单从一个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王，如果以恭敬心为牵导，那你什么法都不能离开恭敬心。如果念佛，你能够不恭敬心吗？吃咒能够不恭敬心吗？我们上殿不恭敬心，你那个殿就白上，不但是白上，那说不定弄得不好呢，还有过啊。所以人家说是念佛有白法，那灌顶法师啊，他把这个念佛呢归纳有100法啊。有的人呢念佛求生西方了啊，有的人念到下地狱了啊，恐怕就是因为没有恭敬心。你求生西方也要有恭敬心呐、啊。不要说出家了想成佛做祖，做一个在家人，对于父母要不要恭敬心呐、啊？那个孝顺心就是恭敬心呐、啊。啊，用这个道理，你把这个恭敬心这三个字运用到一切法上，你有恭敬心，这个事情呢就能够做得好，做得圆满，不得恭敬心是做不好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学禅宗这一法，修禅宗这一法，不得恭敬心，怪不得你不得欺瞒而入。佛法殊胜啊，真正是引人入胜的。你看我们每一个就是那个念这个叫个忏悔文，80部忏悔文，忏悔文底后头那个记子就不是说的吗？忏悔文到了我这长时不念这个忏悔文了，我都念不起来了啊！什么三世一切人师子啊，我以清净身语意啊，一切片离尽无余。头一大愿就是恭敬心。可是我们呢，一天到晚就日用而不知，念归念。啊，人家说老活念经有口无心，这个是麻烦了。实际上呢，我们在认识处处都是佛法，拂拭即是。今天四个期最后一天，四支香开净以后就放香了，明天开始第5个期开始了。 光阴是很快的，五个期打了了，这个今年冬天打期呢，啊，那就更快了，很快就把这期打了了。大家要不好好用功，不过是非常可惜的，啊。我现在这个脑筋呐，好像是我不给我用了，那是叫做那个十大愿王在忏悔文里像叫做什么？头一句叫做所有十方世界中，啊，三世一切师是，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片理即无余啊，这个医者是理净诸佛，那个十大愿望我们都很难吃透，哎，那个境界太高了，我们要是一般的出发心的呢，就是我是恭敬心呢，我见到菩萨就磕头嘛，我见了师父也磕头，这还不恭敬吗？啊，那当然是恭敬。要做到真正恭敬的，要向普贤菩萨学习。所有十方世界中，你看看这个都普遍呐，啊，三世一切人师子，要礼敬诸佛吗？啊。要拿什么去礼敬诸佛呢？要有清净身语意。诸佛我们也有一份儿，我们现在要礼自己这个法也要有清净身语意啊。清净身语意是什么呢？那就是离心意识，那就是清净身语意，那就是真正的礼佛，跟佛相应。佛有三身，有法身，有报身，有化身。那我们现在坐香参念佛是谁？礼什么佛呢？礼法身佛呀。能理所理是一而不是二，什么叫做法身？古人说啊，叫做智明真净，净法为身。什么叫做智明真净呢？智明真净啊，智是智慧，般若智慧，而不是我们的妄想心，也不是心意识。能够明这个真境，明呢就是明和啊，无形当中自然而然的就这个那么跟这个真性呢就明和了。什么叫真性啊？就我们不是想明心见性吗？这个性怎么见？此处呢，他就告诉我们呢，智明真经要用智慧，般若智慧，别个智慧还不行。明呢，啊，就是契合的意思。明啊，就是明明的明啊，幽冥那个明，那个名字。智明真净，真净就是我们的本有的佛性。你不是要明心见性吗？拿什么就去明心见性呢？用妄想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这个参禅要离心意识嘛。啊，像这些个佛言足语都给我们立规矩，使我们用功办道，了解佛法有依据，而不能够自己瞎说八道。 这捕风捉影。至明真净是什么道理啊？那就是恭敬心啊，那对于法的最恭敬心。所以说是说这印光大师他说这个说是这个佛法与恭敬心中求，这个道理微妙不可思议啊。可惜的就是有许多人他不会得，他的会的那么一点恭敬心，还是我这个反正我见了佛菩萨我不诽谤，我烧香磕头就是恭敬心，那还不够哎。我们现在参禅，在参禅参念佛是谁，是不是在恭敬心当中呢？那个至明真净就是恭敬心，那是真正的恭敬心，最高的恭敬心，最究竟的恭敬心啊，是佛法从恭敬心中求。要是在朝下讲的那个世间一切法都是用恭敬心，你说做什么事情，如果我烧饭把这个恭敬心，这饭烧不好的，不是烧干的就烧糊涂了啊。说是你跑香圈子跟不好，就是你胡思乱想啊，不得恭敬心呢。如果把这个恭敬心放在什么地方用啊，你有恭敬心什么都用到的，怎么都做得好。三千威仪八万细恨无量法门都包括在恭敬心当中，连做人都要有个恭敬心呐。也说西方的修三福，首先孝顺父母，敬事师长，慈心不上啊，修持善业，他不是要恭敬心吗？首先要有恭敬心的，恭敬心就是孝顺心。在梵网经中讲，孝名为戒，义名制止。恭敬心你看要紧不要紧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说多了打圆场，大家发起心来。